本节目奖品由中国木偶剧院提供的儿童剧演出票，中国木偶剧院好戏连连看，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熊猫和小鼹鼠，小铃铛与匹诺曹，大闹天宫等经典剧目等你来，咨询电话6424-7084。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诗情画意尽在电波相会，笔酣墨唱且听锦绣华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我是赵亮，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那伴随着轻快的音乐啊，我们今天打开文化之门节目也跟音乐有关，跟中国音乐有关啊。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的啊几位重量级的嘉宾，首先是我们的今天的选题策划人张欣啊，欢迎张欣。 大家好。 另外呢两位非常重要的嘉宾，一位是我们中国音乐学院雅乐团团长、雅乐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春威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杨春威。 请杨老师离话筒再近一些啊，让我们听到您的声音更清晰一些。 好。 另外一位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硕士研究生，他的名字叫文学。 大家好，我叫文学。 你好文学啊，欢迎二位。那今天呢我们将聊一个我自己觉得让我就是为之一颤的这样一个话题。它叫雅乐哈，因为我刚才介绍了我们来自中国音乐学院雅乐团的团长杨老师。雅乐这个话题，你要说雅乐，我好像搜索我记忆当中的这个仓库，好像是在我上学的时候，学那个诗经，诗经当中有大雅、小雅是吧？风雅颂对吧？然后呢，学中国古代文学的时候说了。在先秦时期啊，咱们中国人叫做这个诗乐舞不大分啊，就是那个时候是既唱又跳还作诗，对吧？这个就是我全部的概念了。 已经很棒了。 真的吗？但是我就觉得有意思的就是跟您接触之后，那也就是说我们居然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把咱们中国古代的某一种音乐啊，在我们今天让我们重新触摸到它，是这样吗？那我们再问一问张欣啊，你是怎样一个契机来有这样的一个选题？ 我其实是跟张老师这个学校中国音乐学院，我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我也是听到一些老师呢聊起这个话题，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我关注了一下，比如说像最近清华还复原了一个社礼，就是也是咱们古代的这种雅文化的里面的一种吧，一个仪式，然后有这个射箭这种。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像中国音乐学院雅乐团它已经建了7年了吧。 对。 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觉得这种象牙塔里的东西其实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积累以后可以更分享给我们的大众了。我是觉得尤其是我们这个节目，像上周六我们聊的是古琴，周一我们聊的是京音乐，然后今天呢又把雅乐带给大家，这个听起来好像有点过于阳春白雪，但实际上也许它正是很多人，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人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是很多人会觉得我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个 我觉得每个人可能都会想到， 这是一个哲学问题。 对，哲学问题。但是我音乐呢，它会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信息，就是我们的祖先他们是什么样的，他们听什么样的音乐，跳什么样的舞蹈。 嗯， 所以我就把杨老师还有文学请过来，请专家给我们讲一讲这个以前到底是什么样。 好啊，那我们下面就先请杨老师跟我们说一说，究竟这个雅乐是怎样定义的，什么音乐是雅乐啊。 啊，是这样啊，就说起雅乐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大家在印象当中觉得雅乐有可能是风雅的音乐、高雅的音乐、优雅的音乐，好像跟这个词有关。但是刚才你看张亮说的这个，他都能说到这个啊，大雅、小雅，说到这个，诗、五乐啊，这个。 您的意思是我蒙的还有谱是吧？ 对，你已经很靠近我们雅乐的这个核心的东西了。 那究竟这个雅它是什么意思？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是礼乐之邦，那么礼乐之邦呢，最早的时候是周公治理作乐，那周武王就是命这个周公治理作乐。这个时候呢，因为周人他们生活的这个就是他是夏，他们所有夏、夏商周的夏，那么那个他们的语言又称为雅言， 雅言， 哎， 啊， 对，所以雅和夏是相通的，古代两个字，雅通夏，所以呢，等于周人的音乐就叫雅乐，就是因为周公当时治理作乐，当时他们的音乐称为雅乐，那么这个雅乐呢，有两个层面的意思，有的是狭义一点的，有的是广义一点的。比如说刚才我说的优雅呀，这种就是很泛的雅乐了，就泛出去很远了。那么比较狭义的呢，雅乐呢，就是指我们以前在宫廷里头，主要是我们祭祖、祭天、祭地、祭山川啊，这是这些礼仪当中，包括我们这个五礼当中用的用乐，就礼。这个在这礼的过程当中用的乐称为雅乐， 雅乐啊， 对， 也就是说我们礼乐文化，那么礼乐不分，对吧？ 对， 你怎么达成这个礼呢？就是一些仪式啊， 对， 对， 在仪式中的用乐称为雅乐， 哦，就这样是雅乐， 是是是， 哦。 那么再泛出来呢，就是在稍微泛一点，就是在周代的时候的他的宫廷里面的有些宴乐。啊，包括我们历代啊，历代这个唐宋元明清下来的时候，每一代他在宫廷里头宴乐，就是宴请宾客呀，接待这个外来的使臣，你要宴请的时候，他那个宴请的音乐也称为雅乐的部分。那么还有就是你刚才说的《诗经》里面的诗乐，大雅、小雅，这是就是跟雅乐相关的。 哦， 那就是核心的，再泛出来一点就是这样的。 哦， 那么现在很多人也。就是觉得比如说高雅音乐或者我们的传统的这种民乐，有的时候他们也称为雅乐 啊， 这个就更泛了。 但是它是属于一种比较泛化的，不是那个狭义的那个概念。 对， 反正一说中国古典音乐吧，我脑海中啊，闪现出来的除了那个周杰伦那个哈，中国风 、 哎，我这个反正这个小时候常听啊，就是眼巴前的什么《广陵散》啊，是吧？ 哦， 高山流水啊，这个《春江花月夜》啊， 哦， 啊。这个那它就是应该属于中国古典的民间音乐， 古典音乐，对，这样子说。 但是 中国以前也分雅俗，比如说古琴，那么我从小也弹琴，所以古琴就属于雅的部分啊，也是雅乐部分。那在雅乐的里头，它也有包含古琴。 好，那么我们。刚刚这是学习了一下哈，原来雅乐的定义是如此的丰富和具体哈。 对。 那我觉得首先我们先抛出一个问题吧，好吧。张欣来给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我们上半段跟大家互动的这个小问题是什么。 好，第一个问题是古代君子六艺位于首位的是哪个，是 A 是乐， B 是礼，C 是书。 这个我们知道君子六艺嘛，这个孔子教这弟子们 你想当君子，你得会六样哈、啊，怎么就不说了？一说就漏了是吧？答案就漏了。这六样还不仅仅是这个读书写字啊，还有体育活动对吧？体育兼军事活动是吧？ 嗯。 那我们这个小问题啊，刚才我们说了半天音乐哈、啊，然后也说了礼乐文化对吧？周公治礼作乐，我们的答案当中 A 是乐 B 是礼 C 是书啊，请大家登录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看看您觉得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呢？把 A、B、C 三个选项，您觉得哪个是正确的，发到我们的平台之上。好啊，刚才跟杨老师聊了一下雅乐的这个定义，那我特别想问一下文学啊，您是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的硕士研究生，那你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个雅乐文化的呢？ 哎，这个非常巧啊，就是我刚刚考上这个硕士研究生的那一年，然后很巧有一次在那个我们的女生宿舍附近，我走的时候看到了这个雅乐团的这个招生简章， 嗯， 我一开始我就想，哎呀，试一下吧，也不知道自己成不成，那就试着去看看， 嗯、 看看要是成的话，还能多学习点东西， 嗯， 然后就这么着，上面有电话，我就打了电话，然后就搭着车就过去了，然后这么一来二去的呢，觉得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那你第一次在看到这个招生简章的时候，你懂它是什么？就是你了解它吗？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本科也是舞蹈学的，所以我们学过一些古代舞蹈史，但了解更多的是古代的舞蹈的部分。那古代舞蹈部分其实有一部分是关于这个中国古代雅乐的部分、 嗯、 所以是有一定的了解，但是要说音乐方面自己、 嗯、 真的是哎就不怎么知道了。 嗯，我来介绍一下吧。 嗯， 就是文学呢，他是山东济宁人，济宁这个地方其实是孔孟之乡，所以他从小呢就接触了好多这种传统文化的东西、 啊、 而且他告诉我、 嗯、 他本科从大二的时候就经常下到墓里面去看那个汉代的墓室里面雕的那些 汉画像 啊，汉画像、 嗯， 然后去复原那时候的舞蹈，所以 啊， 他就讲的当时下到墓里边，有时候人家陪着他去的人不耐烦了，说我给你锁到墓里面，我回家吃饭去了。 还他这样呢，一小姑娘你 对， 反正你看画像肯定白天去对吧？ 啊，对，都是中午， 他就一个人在里面待好长时间。 对这个。从名字也能感觉出来了是吧，就是这个中国古典文化对你的这种吸引力啊，这种影响啊，很好。那我们今天一起就聊一聊雅乐，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先感受一下吧，是不是？我们说了咱们这个刚才没有具体问杨老师啊，就是咱们中国音乐学院设立雅乐团对吗、 嗯、 还有我们的雅乐研究中心是吧？ 对对， 这个其实是有几年了，有七年了。 对，2011年成立的，现在2017年了。 哦，好，那我觉得，既然那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雅乐的研究已经是叫做专业化，对吧？学科化，可以这样讲吗？ 我们还在努力。 您就别过分谦虚了，因为我们是很想，真的，我觉得对于老祖宗的留下的东西，真的觉得很神秘。而且你看，就虽然我算对历史比较感兴趣吧，但是呢。从高中到大学，其实对于这方面的东西，尤其先秦的，各方面的知识讲的比较少啊，更不要说真就直接去接触它，是吧？那么今天我们选题策划人张欣为我们带来这样一段音乐哈，《关雎》，对吧？这是来自非常著名的《诗经》当中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那我们就感受一下，这个就是属于雅乐，对吧？ 对，但这个是由咱们雅乐团的赵月老师、嗯、他是雅乐团的音乐指导、 嗯、 他根据唐代的古谱来复原的，由他编曲的，这个演唱也是他。 哦，那我理解这个意思就是说，通过这样一段音乐，通过这首歌，其实我们更能够触摸到咱们中国古代音乐的感觉和魅力。 对， 是吗？ 也许他不，它可能不完全跟我们古代的那个 是 一样的， 是、 但是它里面肯定是有很多这那古代的信息。 信息哈、啊，好，那我们就感受一下啊，纯正的哈、啊，经过金人编纂的，咱们带有中国古代文化特色的《关雎》。 听上两句，我觉得要是让我形容，我真找不到另外一个词儿，我就只能说哑。 哎，我其实有一些纳闷，就是我之前看过咱们雅乐团的照片，这里面这个弹拨乐器很像古筝，这是那个像古筝但又不是古筝的那个乐器吗？啊，这就是 色， 古色吹笙， 对对对， 就是这个 色，琴瑟和鸣， 琴瑟和鸣， 对 啊，还有赵瑟琴筝。 对 吧？ 对， 对， 赵国的瑟， 对， 对， 对， 比较有名 啊。对， 对， 对， 对， 这个乐器是什么样子？到底什么样？ 嗯，它比那个就是一般的我们看到的古筝要宽。 哦， 嗯，对对对，然后25弦， 也是弹拨乐，是吧？ 对对对 啊，那您跟我们说说，就是就是以这个关雎为例吧啊，那这段音乐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各方面的特点。 嗯，这个呢是我们团里面根据这个朱熹的这个《伊犁经传通解》，我们重新复原的一个《关雎》这首曲子。 嗯， 那么这个里头呢，实际上朱熹是已经记录了他的那个律吕谱，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旋律。那么我们根据这个进行了一些乐队的一些编配。啊，比如说你现在听到的编钟编磬，然后一些吹奏乐器，还有我们的刚才说的琴瑟，啊，这种弹拨乐器、敲击乐器，这种我们进行了一个编配，所以今天你可以听到的是这么一个状态。 那 但是我们可以说是有这个古代文献的依据的啊，所以在这个前人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今人的一个再创造。 再创作啊， 哦， 那就是说古人他以琴瑟和鸣，他也是大伙儿一块合奏，对吧？ 琴瑟和鸣专门是指的 琴和 瑟， 就是这两个，它不是虚指， 对对对 是吗？ 对对对 啊， 琴就是古琴， 就是啊，就是古琴。 对对对，瑟就是那个我们看到的这个。 那我们说古代宫廷在演奏雅乐的时候，一般都是怎么样的来合奏呢？就是它有哪些乐器参与呢？ 这个就比较那个多了乐器。那比如说敲击乐器里面，我们很熟悉的就是编钟编磬，啊，钟磬之声。那么还有就是鼓有很多，鼓有大的，有箭鼓，啊，就很大的那个，就是这样站着这样敲的那个鼓是朝外的。 下面有个架子。 对，上面有个架子， 比人还高，差不多。 是的，然后上面还有一个冠啊，搭在那里，很漂亮的。那么其他还有一些我们所谓的这个伯父啊，就是拿在手上这样手这样敲击的啊，然后还有一小的一些鼓啊，还有我们拿在手上的那个，就有点像拨浪鼓一样的，叫陶鼓， 啊， 叫陶鼓，对，在打击乐器。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吹奏乐器，吹奏乐器在这个雅乐队里面是非常的重要， 听着是笙的声音， 对，笙，这个池，埙，然后还有排箫，啊，这几个都是比较重要的。 其实有一件事情我特别感兴趣啊，也想跟二位请教一下，就是你会发现不同地域不同时间，虽然都是我们这个祖宗的文化，有时候它也有点水土不服，吃不惯啊。刚才听这一段哈，咱们再大点声啊，再听两句啊。就是我的意思是，我在听到这个关雎的时候，我觉得虽然它就是一个字形容雅，还有我觉得还想用一个词儿是遥远啊，它带给我的感觉真的是比较遥远，好像是既熟悉又陌生，听着是咱们中国人的这个音乐，但是有一点陌生感。不过我最强烈的就是我今天我仍然很爱听啊。 哦，谢谢。 对，真的，你要知道，有时候你比如说这么说吧，如果不是研究专业的啊，比如说我们看古代的很多的壁画，或者是这个，甚至是看这古人的书法，如果你不是真爱它，你就完全用今天大众的审美的话，有时候你是难以接受的，因为它这个隔了朝代时间太久远了，对吧？我们今天比如说流行的这个元素，要为什么这个很多古典文化会被咱们今天的网友给玩坏呢？是不是？就我们今人的解读，也就是说其实有着时代的这样的间隔，我觉得有时候欣赏起来是有距离的，对不对？ 对， 包括语言的这个变更呢，就是更多了。 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震，就是所谓的雅里面有一个东西就是震， 雅正之声，所以你刚才听到这个音乐呢，比如说《关雎》，那这是我们在跟清华合作的那个《乡社里》里面的其中一个正乐部分。 嗯， 所以它是你就是在堂上歌的时候，它是一个不是像现在的娱乐，像这种流行娱乐就是很 happy 的感觉，它有一个这个中正之意，所以你听起来它不是那么，你好像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它不是那种你依依我我这个 其实是很严肃的是吧， 对， 其实它也 正乐， 其实说它遥远就遥远，但是说它不遥远，我们也可以把很多元素拿到我们今天来用，就像我采访音乐指导张悦老师的时候，他就说在这个一些流行歌曲里面就用到了咱们这个雅乐的这古代这个宫调里，因为我们的宫调呢和这个西方的这哆来咪发嗦拉西不太 一 样， 我们是讲究宫商角徵羽那个宫吗， 对，完全 黄钟大吕、 那个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名字、 对，有自己的名字，他说但是如果用那个说呢，我们很有就可以说成是哆来咪生发嗦拉西，他说这个生发这个音在这个现在我们耳边这首歌里面就运用的很多，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你能从里面就是接收到很多不一样的感觉和我们平时听的， 说的就是这一首 生发嗦拉西，这是我们古代的所谓的叫雅乐音阶， 雅乐 音 阶， 对，就是我们常用的，我们不用哆来咪发嗦拉西，所以有一个关系。 我姑且这个翻译一下，太专业了，我也听不太懂啊。这么说吧，咱们现在啊想起的这首《卷珠帘》啊，霍尊的这首非常当年非常火的一首歌，对吧？ 对， 哎，音乐就是用来感受的，我们听听这个当中就有雅乐的部分啊。好，那我们上半段节目就到这儿啊，一会儿稍事休息，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一会儿见。 细落如初春的清晨，悄悄谁在烟云处轻声唱？ 玉纯粹采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方能成就良心企业。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省事儿，要省钱，家装就要全包圆儿，性价比特别赞，装修再不留遗憾。400-606-8866。 邮储国际速汇专家升级了，除了西联、银星和瑞亚，速汇金也能收汇了。8位、9位、10位、11位汇款密码，专家任性升，详询95580，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处处夸美潮。 美潮 Miko，循着声音的方向，循着声音的方向，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胡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听见经典，听见美，听见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爱奇艺北京时间共同制作，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 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往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就是坐在剧场里头，拉开大幕，台上台下，我们共同感受那些人生经历和那些人生故事。希望打开文化之门，也帮你打开戏剧之门。大家好，我是冯远征。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北京文艺广播，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大家好，我是赵亮，再次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几位嘉宾。首先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嗯，你的话筒没有打开。 大家好。 哎，不打开话筒就无法打开文化之门啊。欢迎张欣啊。我们伴随着雅乐啊，还是请出我们的嘉宾，中国音乐学院雅乐团团长、雅乐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春威老师。杨老师您好。 大家好，晚上好。 嗯，还有一位是我们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的硕士研究生文学。 大家好。 嗯，我看文学这个名字我就想乐，你叫文学，然后你钻研了舞蹈啊，就学了舞蹈学的专业啊，然后今天跟我们聊音乐是吧？聊雅乐啊？ 没有，也是舞蹈， 也是舞蹈 啊。哎， 这个我想问您一下哈、啊，就是我说了一个，我就是知道这个叫诗乐舞不分是吧？ 嗯、 这是当时学文学啊，学咱们文学先秦文学这样一个特征哈、啊。我记得当时上课时候老师是这么说的，说咱们中国原始先民啊，他是。比如说这个舞蹈啊，这个诗歌呀、啊，它最先可能是怎么来的呢？它有欢庆啊，这个狩猎啊、 嗯， 然后有这个祭祀，对吧？ 嗯、 还有这个大家这个吃完之后这个庆祝啊，就是这样的一些活动， 嗯、 它必然是结合在一起的， 是 吧？又唱又跳， 是的、 啊 嗯。 那我们雅乐当中，除了我们说的音乐的部分， 嗯、 也有舞蹈的部分吗？ 那当然了，这是不分的，绝对不分的。 那也就是说，当我们看到某一段连唱带跳的表演，我们说这是一段雅乐表演，这个是正确的，是吗？ 哦，这个可能要分一下， 对， 所以我 叫我 们这个 寻根究底儿啊， 对， 到底怎么说这个事儿啊？ 对，因为刚才我们在上半段的时候已经分享大家叫雅乐的这个具体概念，那实际上就是跟宫廷音乐跟我们的所谓的这个仪式相关的啊。所以如果你离开了仪式，你直接说我们有唱有跳，那是不是音乐？是不是雅乐？那可能不是 啊。也就是说要进行。就是仪式感很强的时候， 对 进行仪式的时候， 因为仪式实际上就是包含了礼，中国文化是礼乐之邦，这个礼是蛮重要的， 这样哈，我们上半段刚才那个互动的问题啊，张欣先给我们揭晓答案，因为我们马上再推出一个问题，好吧？ 其实刚刚杨老师刚刚说到礼，这个 对， 古代君子六艺，它位于首位的就是礼， 礼为首哈，那么 下半时段还有一个问题， 我先说一下这位朋友，您是答对了啊，获得了我们上半段这个互动问题的一个小奖品哈，那么接着来说我们接下来的问题， 下半时段的问题是，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最早是出自哪首诗 ？A 是《诗经》中的《小雅·鹿鸣》，B 是曹操的《短歌行》。 这问题确实有点门槛哈、啊。那这意思就是说，这两首诗当中啊，这也不一定哈、啊，不一定都有这句是吧？ 对呀、 啊。你再说一下哈、啊，我有嘉宾鼓瑟吹笙最早出自哪首诗啊？《诗经》当中的《小雅·鹿鸣》，还是曹操的《短歌行》？这是我们下半段的互动问题。好，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平台还是向大家敞开啊。欢迎各位来回答这个问题，那我们继续来聊雅乐。那这个刚才说到了，如果它是有进行仪式的话，那么这个雅乐当中就可以是包含舞蹈的部分了，对吧？那就问问文学了，那你接触到雅乐之后你的感觉是什么？ 其实雅乐它，我感觉它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它会起到，它不仅仅是起到了一个祭祀的作用，还有一个是它起到了一种教化的作用。对，我们去跳雅乐，我们去听雅乐，去自己唱，去弹奏，或者是我们去感受它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内心是可以得到一个净化和升华的。像这个，尤其是说这个舞蹈的这个部分，他西周当时去做雅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个六小舞的部分，它主要也是用于教化这一部分的。 你刚才提到了，没听懂啊。 文学提到了六小舞， 六小舞啊。 这个六小舞呢，最初我听到这个是根据明代的，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律学家 朱载堉、哎、 根据他的记载，他画出了五谱、哦、根据这个由咱们这雅乐团来复原的、 哦、 我当时找到杨老师也是想聊这个，后来呢我在问文学的时候，他就说其实这个不是在明代才有的，所以他从西周的时候就有了， 对对对， 是吧？ 是的。 但是我们这次复原的，对这个六小舞，实际上它是什么呢？它是在这个贵族子弟，以前的贵族子弟在准备未来在大的仪式上跳那个六大舞。我们知道，比如说韶乐，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这韶乐啊，云门呐、咸池啊，这六个大的乐舞，这是古代六大乐舞。那么就是这些贵族子弟在之前就六大乐舞之前做准备、做学习、做一些基础练习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六小舞。 六小舞 对应的是六大舞、六小舞。那么六大舞里面所拿的所有的道具，六小舞一样。就比如说那个幡呢、有一个旗子，一个五彩旗，有个矛啊然后盾呢、斧啊，也包括羽乐呀、就是像一个管子上面插着那个羽毛，很漂亮的那个这都是我们六大舞的这个手持的这个道具。那么这个每一个舞蹈都是歌颂我们先朝的那些就是先祖。就是我们就比如说武王啊，尧帝呀、皇帝呀、歌颂他们的功德的，对，就是六大舞就相对应这个。那么 在这之前，贵族子弟也只对贵族子弟，他们才有那个权利来学。学这个有机会才接触到这个东西，就是有一个六小五的准备。 那么我们上半段聊的时候啊，就是说到了，虽然说雅乐感觉到很遥远，但是在我们今天其实比如听到的这个流行歌曲当中，或者是咱们今人创作的叫做也可以叫中国风吧，是吧，这个音乐当中能可以听到雅乐的这个部分。那这个舞蹈好像也是哈，是吧，这个乐舞张欣做了一个片花哈。我们其实现在在、 就是、给大家放松一下的片花、 是吧，我们在电视上能看到乐舞的影子啊，我们来看看是什么样。 三年前甄嬛用一段惊鸿舞征服了雍正， 你还有多少惊喜是朕不知道。 两年前武媚娘用一支兰陵王入阵曲得到宠爱， 再为朕跳一曲兰陵王，朕一定让你得偿心愿。 去年芈月用一曲少司命祭舞得到秦王侧目， 的确跳得不错，婀娜多姿，宛若仙子。 哎，那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都应该学学跳舞啊？ 当然不是了，是我们都应该了解乐舞。 博得君王之欢心哈。 刚才杨老师还说到说这个在古代，这个乐舞啊雅乐的这些只能是由一些王孙贵族他们来跳，但是我觉得他们当时我也听说啊，当时他们跳其实也是一方面，他们就像当现在的明星有一点，就是跳出来呢是跳给很多人看，一方面是他们自己的这种修养，另外一方面也是给这个百姓啊树一个那么一个榜样的形象，然后通过跳这个乐舞欣赏雅乐呢，这个达到和平安定这个社会的一个目的。还同时还能达到强身健体的目的。 这个确实哈，乐不就是乐吗，是吧，乐和乐，有音乐了就不生气了，对吧。 但是我觉得到现在呢，我们可以就是现在没有古代的那么多的条条框框的限制了嘛，就是大家其实都可以来分享这些这样的东西，它毕竟是历朝历代都在修这个雅乐，所以它里面一定有很多我们这个中华民族文化里面很经典的。 那我想问问杨老师，那咱们这个甭管是研究中心好，还是咱们这个雅乐团，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或者说有哪些活动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那个我们2011年成立以后呢，实际上雅乐团的建设还是蛮艰辛的。因为我们你看张欣是我们学校毕业的，他知道中国音乐学院的一个情况。其实不是中国音乐学院，全中国的音乐学院都是这么一个情况。实际上我们在音乐分类里头所谓的宫廷音乐这一块，在我们的这个教学部分是空白。就基本上是没有。那么只有我们说是现在主体主要是民族民间音乐，然后还有一些西方音乐的一些进入。还有一些像古琴属于文人音乐。然后仪式音乐啊宗教音乐这些都也没有。 甚至我们原来背的音乐史里面很多一提到这个宫廷雅乐就都是说它是表现了 封建社会 不朽的那种东西。 对。但实际上呢，就是说我们可以说几千年的文化当中宫廷雅乐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是中华文脉的震脉。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现在的主叫什么主题歌，不是叫主旋律，对，是这个是国家倡导的。那这个倡导呢从上到下它是贯穿着中国文化的一个，它对于这个世界的认识，这个世界认识就是天地还有人，就是这个三个东西，他们我们包括我们的24节气，包括我们对于这个40的变化，他中国人是一个非常入微的，他把这套东西放到了实操体系里头，就放到了音乐里面，礼乐当中。那么你看我们的24节气，我们平时都过，比如说我们也过冬至，但冬至大家知不知道冬至这个节气是什么节气？ 我们只知道冬至吃饺子， 嗯， 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冬至在中国文化里面的它的蕴意是什么。比如说我们冬至实际上是在阴之极阳之初，一元复始，那是阴阳相交之处，所以在这个点，在全年当中，冬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气。那在这个节气里面干嘛呢？祭天， 祭天， 天子一定要祭天的，在冬至这一天啊，祭天的时候就会有大型的这个乐舞，这个时候就是整个的这个乐师，你看他在祭天之前，他要斋戒，所以他一个很对天地一个很大的一个敬意，那么配到这个二十四节气的这个变化呢，我们中国音乐里头呢就把它放进去，像雅乐就是它按月用律，什么叫按月用律？每一个月。你看春三月，春一月二月三月都是三，就我们是农历啊，农历一二三月，春三月它要按月用律，每一个月用的音阶不一样， 不一样 对对对，这实际上是中国人的文化观，因为它最重要的是那个兜音怎么产生，就是我们的黄钟，我们经常说黄钟大吕，那黄钟是就是我们现在跟哆来咪发嗦拉西哆相配的那个哆，那个哆很重要。那这个哆呢，有的时候呢，每一朝每一代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时候，它是要在大地上插一个主管，那大地到冬至那天，它萌发的地气，然后出来的那个管口的音，定为黄钟。那这个黄钟的音高，实际上就是这片土地，这片土地的声音，它按照这个兜音呢，它又生成了十二律。那生成十二律，生成十二律以后，用这十二律按每个月用七个音，用这七个音生成的音乐，来调理跟人的关系。 哇，这么 这是很智慧的一个体系，也是一个实际的运用体系。 所以感觉到这个咱们中国古代文化或者中国古代生活是完全不能够缺少。 是的，是 的， 它是跟人的身体有关的。 嗯， 你看我们的阴阳也有关，所以这个时候什么时候该播种啊，什么时候该施水，就跟这个农耕又是在一起的。所以这是一个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观察天地，跟天地相合，才用音乐跟他合。 天人合一。 对，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一句话，天人合一，或者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实际的操作。 那我也问问文学，你这个就是接触到了这个之后，在你的这个层面，你有没有参与过，或者是组织过哪些跟咱们这个乐舞啊，或者是跟雅乐有关的活动呢？ 这个进入雅乐团之后，然后就也是跟着杨老师和赵老师一起，然后就是在原有的一个基础上，再加上自己的一些研究吧，然后现在是复原了新的一版的朱载玉的明代朱载玉的六小舞。对，是把它进行了一个实践性质的这么一个复原 啊，这是说的我其实心里很痒啊，这六小舞到底是什么样啊，是吧？大概给我们描绘一下吧，怎么样跳这个六小舞？ 其实是 很复杂吗？ 不是特别复杂。其实六小舞啊，朱载玉他自己画的非常的简单。然后这个六小舞，它朱载玉把它分成了文舞和武舞两部分。 文舞、就是、一文一武， 对， 文舞和武舞， 对，文舞和武舞。而且我们历代的这个雅乐里边也是分为文舞和武舞的。那在朱载玉看来，他认为就是雅乐啊，这个六大舞和六小舞，他们只是这个名字有所不同，但实际上都是一样的，所以他把六小舞也分成了这个文舞和武舞的部分。那这个文舞的部分呢，就是有一个是它是徒手作舞，就叫人舞，就是我什么都不拿，我就一个人在这儿跳，那我这个就是人舞。那人舞完了之后呢，他还有拿着一个排箫，他这个就是拿着排箫去作舞。然后在那个六大舞里边，在六小舞里边，他说这个是黄舞，就是说我拿着这个排箫去作舞，我一吹排箫，有如凤凰来矣。所以对， 黄是凤凰的 凰， 还是那个 两种？有两种写法，一种古法是写凤凰的凰，还有一种写是皇帝的皇，就是一个白一个王。对，然后这个文武，然后最后一个文武，这个六小舞里边最后一个文武呢，它是持着羽乐作舞，就是羽舞。 它是一首池语，一首池乐， 嗯， 也是我们历代文献里边记载的这个池语乐而作舞为文舞。那其他的三个舞就是舞舞了。 嗯， 对。 其实为什么提到是依据朱载玉的这个，因为他就是明代的一个王子，他其实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 哦， 嗯。他呢其实他本身是可以继承他父亲的那个，他父亲是郑公王、 嗯、 是在河南的 庆阳。 嗯，庆阳那块 儿，他可以继承王位是吧？ 对， 但是 可能庆阳 他一直就是倾心于这个音乐、舞蹈啊，包括一些科学啊，这个天文啊，反正很多方面的研究，所以最后他把他一生的精力都倾注到这上。他其实最有名的是，算出了十二平均律。 对 哦， 是的。 嗯，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对， 这个比西方还早， 还早是吧？ 对，嗯， 就是中国人对于朱载玉不太熟悉。 嗯， 你像四大发明、 嗯、 我们都很熟、 嗯、 但是朱载玉一般人提起来都不知道、 嗯嗯嗯、 但是我认为朱载玉的这个发明不亚于四大发明、 嗯嗯、 因为他这个等于十二平均律后来又传教士带到了欧洲， 嗯， 欧洲开始、 嗯、 后来是有键盘出现 啊、 那十二平均律运用，他被欧洲人誉为键盘之父。 嗯，哦哦，是吧？可是我们还不是、嗯、对他还不是很熟悉啊。 对， 嗯，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我们今天有着这样一个叫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这样一个时代的背景，对吧？ 嗯、 而我们文艺广播的打开文化之门也就应运而生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哈。那我最后特别想问一个问题：我们如果要体验，我们想体验雅乐，想体验乐舞、 嗯、 我们应该怎么做？ 嗯，可以来我们雅乐团呀。 我们能不能去雅乐团观摩一下啊？跟老师 们 学习一下。 我们雅乐团呢是那个开放的一个组织、 嗯、 我们在你看我们这个团里面有中国音乐学院的同学，舞蹈学院的同学，那还有中央音乐学院的同学，那么甚至我们还可以有一些其他学院的啊，愿意来到我们这里来一块儿共建这个雅乐的、 嗯、 所以欢迎大家一起来。 大家进了雅乐团以后有什么变化吗？这些学生， 嗯， 这个要先听听文学，因为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变化的。 嗯、说说文学，说说雅乐带给你什么？ 首先嘛，雅乐，它一个是刚才老师也说了，一个是雅，一个是正。那在接触整个雅乐的过程中，你自己就会去按这一个雅乐师的要求去要求自己，那自己也会更加的雅正， 嗯， 包括心态上面啊，包括平时的行为举止方面啊，也会多多注意，并且你想每天听的那么听着雅乐的歌曲，对吧？听着雅乐的曲子，跳着雅乐的舞蹈，那自然而然的由外而内，由内而外，其实它都是一个互补。其实这就应和了我们当时说治理作乐嘛， 嗯， 就是理由外而内的去规范我们自己，而乐由内而外的去， 就是怪不得孔子要这个恢复周礼啊，确实能修身是吧？ 对啊，修身养性啊。 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确实有限啊，跟两位还真是没有聊够啊，以后我们再有时间再跟大家继续聊一聊我们博大精深的雅乐文化啊。最后咱们公布一下我们的这个题目啊，张欣赶紧给我们说一下，我有嘉宾古瑟吹笙最早出自哪首诗呢？ 诗经中的小雅鹿鸣。 嗯，曹操短歌行当中也有，他也是借前人之文 是 吧， 他从这个里面引用的。 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感谢杨老师，感谢文学啊，也感谢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那接下来是一演绎群英会，我是赵亮，咱们明天再见。 江山低眉敛红颜，火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提前公布北广购物新老会员新春快乐狗年大吉，即日起在北广购物订购所有商品即享受折扣活动，最高享受92折，春节送礼不用愁，来北广购物，多种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恭候您，还可以享受折扣哟。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年货就来北广购物。